回头望尾班车一早到达，仍然没抚摸你的指甲。再见你，但愿会有对白。仍然未执起耳朵听你流汗，仍然未爱，但力气已经发光。谁会借用余下的一半睡床？谁都将。手不一定配接住未来的烟灰，再会但愿会，然后便会，仍然未信永别比拥抱容易，仍然未快活难过已经开始，时间有限行乐总不够及时，而偏偏吃药要定时。明知我便会，明知你或会，谁将会落谁的心灰？明天有没有，总也后悔，不一定还有约会。现在这对手，不一定配，接住未来。或会，谁将会令谁的心灰？明天有没有，总有后悔，不一定还有约会。现在这对手，不一定配，接住未来的烟灰，再会，但愿会，然后便会。